大家好，欢迎收听 不思长进， 我是主持人不思， 我是主持人仙杜斯。 没错，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不思长进。嗯，很多听众朋友会想说，哎，你们不是不思洗发厅的当家主播吗？ 对啊， 没错，那两个疯子 就是我们。 对，没错，但是因为有限于我们每次直播那个观看人数，大概用一只手掌就数得出来。 对， 我们发现大家可能没这么多时间看着我们，就是在那边瞎起哄啦。 对、啊， 所以我们 觉得那个时间大家没空。对， 嗯，我觉得有没有空这件事情，我们后续再讨论。我们可以列入我们 to do list 这样子，常常会觉得没空，其实好像也是有空啦。对，好，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单元，就是不思长进这个，就是我们 for 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你可能在通勤啊，或者是你可能比如说， 哎，不知道做什么，有一些零碎的时间， 在图书馆或洗澡或上厕所，整上厕上马上的时候，就是可以听我们的不思长进。好，我们今天呢第一个单元呢就想要请我们的那个仙杜斯， 没错，就是我， 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一个月来参加那个舞台 技术工作坊的心得这样子。 对， 因为明天就是我那个技术工作坊的最后一天了嘛， 是里程。 对，然后就觉得这一个月来真的是学到了很多，但是也更加的确认了我的内心，就是我以后绝对不要走这个部分。 哪一个部分？是不要走上舞台吗？还是 不是，就是走舞台技术。因为舞台技术其实我是第一次接触的这么深，之前都是就是学表演啊，虽然也没学得多厉害，但是对，还是学表演这样子。 舞台技术到底是学什么、啊？可以跟大家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吗？ 就是我们总共上了大概四个礼拜嘛，然后每个礼拜都有它的主题。第一个礼拜就是舞台的舞台组。就是一些搭舞台啊，或者什么放布景、啊， 就是像歌仔戏那种，是这样搭起来吗？还是比如像是比较像是镜框式舞台？ 哦，都是都哦，因为我们是在魏武营上课，对对对、哦，然后所以就是在那种戏剧表演之类的东西，什么铺黑胶地板啊， 我知道， 或者是 云门舞集的感觉， 或是戏剧之类的表演， 就是我们比较看到的是那种传统的现代戏剧的感觉。 嗯，对对对对对，不是实验剧场， 不是实验剧场。 而且你知道，甚至我去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些布幕有手拉杆。 对，手拉杆这件事情也很可怕。 哎，那个还要配重什么的，例如说，因为通常一个杆子就可能动辄上百公斤， 没错。 然后你就要去它的配重区，它配重区就是可能在二楼，有可能在更高楼层。 嗯， 然后就搬那个铁块， 重死重死、 啊，真的。然后你就要配重，不然会不平衡，你就很难拉。而且你知道吗？那个拉木， 然后全部人死在那。 哎，没有，那个这个很危险， 不能开玩笑的。 真的，那个真的不能开玩笑。 我今天有偷看到那个仙杜斯他的那个课本里面还有安全帽那个戴法，我就说哇，原来舞台剧这么危险呐、啊！ 超级危险，真的超级危险。这两天是看了超多，就是 不能开玩笑， 不幸的画面。 嗯，对， 就很恶心，很恐怖。 好，然后你先说配重区。 哦，配重区，反正就是要搬东西。然后你知道那些舞台不是会换幕，那时候第一幕换第二幕， 对， 人去拉， 用人去拉。各位听众朋友们，是人拉布哦。 全台湾只有三大国家辖管的那种剧院，他们有就是几乎全自动化的那个布吊杆之外，其他的几乎都手动蛮多的。 你看各位观众朋友，所以你觉得花钱去看戏剧其实是值得的。 欸，我真的也是，就是上了这一整个月课，就觉得哇，这根本钱太便宜了。 没错， 因为这幕后不知道多少人就是去帮忙完成 这件事情， 对对对， 而且 真的 可能还拉了很久的时间，比如说可能三个月、 啊、 或者更长的预备期间。 真的真的， 所以请大家好好支持一下我们戏剧的部分，可不可以？舞台剧的部分、 啊、 帮大家大声疾呼 ，Not only 电视剧跟电影。But also 舞台剧， 就是用钱拿出你的知识。 对，而且甚至就是你会觉得说啊，钱其实是很庸俗的，但是我们可以把钱换成一个艺术的方面，然后来充满我们的脑袋，让我们就感觉哎、欸，好像是艺术人， 来丰足我们的心灵。 对，因为就是很多网美会在餐厅拍照，可是餐厅那种东西吃过还不是都变大便？可是我们花钱进剧场知识，哎、欸。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比较像是那种有知识型的网美，而不是餐厅型的网美。 你就可以拍一个，哎、欸， 那个剧场里面不能拍照，除非他有说什么哦，谢幕之后可以拍照之类的。 对，就跟电影院一样，大家都是在外面拍照，拍完不一定要进去。 对，那个拍， 就对， 票拍完之后走人。 就是这个笑话来自于，就是就是我本人之前呢，就是在谈，我们在探讨关于网美这件事情。我们下次一个另外一个主题来探讨网美，我们这边就先 值得探讨， 对，快大概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哎、欸，那我们就请你去韩国看一下韩国的网美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我们网美这个主题下次再谈，我们先继续回到舞台剧。 哦，对，舞台剧刚找 最后一个 配重，配重，反正那个礼拜上舞台，然后还有一个礼拜是上灯光， 灯光会烫到手的灯光。 哎，灯光真的是，因为它分舞台灯跟传统灯，但是我们是基础班，所以我们都上传统灯为主。嗯，然后传统灯就是那种， 就不是电子那种，是会烧到烫到手，然后自己用换灯纸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对，他自己插灯子，什么 gobo 片什么鬼啊，露一下专用名词， 英文是 gobo 片。 哇哦， 呀呀呀， 好。 然后反正就觉得就是做舞台人很辛苦的，对。 嗯，但他们感觉好像也是自己乐在其中啊。其实我每次看到， 对，我真的觉得那些老师都很厉害，他们都做动辄什么二三十年的那种，而且教我们老师都是那种戏剧界大佬，这是大佬、你知道他们都叫林怀民什么吗？ 林，哦，知道林什么的，林老吗？还是什么的？ 老林， 老林，老林，对，老林，老林， 他们叫老林哎、而且他们就真的是本来就是做云门出身， 哦、 就 很多云门。哎，你是不是最近有去看云门？ 没有，是因为那个 啊，是我朋友，是那个 最近那个他 是 Jesse， 不是我。在美国的白银，他那个回来台湾的时候去看云门舞集。 哦，是在那个 中正自由广场。 哦，嗯。 你是不是？我记得你有， 因为他那天有直播。 因为是老林最后一次，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对。 难怪我就想说，为什么大家说老林？因为我看到他也说老林，因为他只有参加过云门舞集二的那个 表演， 不是表演， 教室。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云门舞集的教室这样子。所以叫他老林，我说哎，大家跟他多熟啊？ 对，大家真的都叫他老林。 好，那他先不要叫我老陈，好，就叫我老师就可以了。 老师， 对， 姓师嘛。 所以你们有舞台的部分，然后跟灯光的部分。 对对对，然后还有两天的视讯睡死。 对，这个部分呢，就是所谓是安全吗？ 哎， 法规？ 没有没有，我说视讯其实就是投影啊。 啊，我以为你是说今天上 的。那今天也睡了，今天是加班。电学，电学也是睡死， 没错。而且我光听到他电学睡死的时候呢，我打开一看，就是一些，我们国中可能上过的 V 等于 IR。 我从国中就开始放弃了。 但是我其实也是看不懂后续那些数字在干嘛。然后我就嘲笑说，我们那个背负着顶大光环或者所谓的高教光环，但国家就浪费钱啊！你看，我们连 V 等于 IR 都看不懂。 可是你知道我在那边这个认识一个，他是视觉艺术系的，然后。他就也是，对啊，然后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要教那些我们至今都还无法弄懂的东西？但是我们吃火锅的时候还是会跳电。 对啊，对啊。 就是为什么不要至少教我们一些生活上面的，就是让我们理解怎么安全的御用电。 对 对，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搞我？ 我有时候连煮水都会跳电了，何况是煮火锅？ 为什么？就是你看，我们就是不会算那个简单的东西，就是有关于我们安全。人生的关系，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奇怪的地方，因为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是的， 我们都可以上到月球，去到火星， 是 看到外太空一切的新鲜，我们却没办法解决在家里煮火锅会跳电的事情，我不懂为什么，是台电吗？还是哪些相关单位要出来负责？因为他们大概设计就是很多可以供电，然后其实安全的电，因为重点是电。流，哎，重点是电压，就是电压会把人电死，跟电流不会。我不知道，反正 啊，我不懂，我真的不懂。 对，我真的不懂。所以如果有听懂的黄同学，不要嘲笑我们。反正就是，我只是嘲笑说，为什么家里的电煮火锅会跳电呢？或煮水不会跳电？ 哦，是不能像电脑一样，就是按一按，然后就很轻松的就完成， 就是可以调整一下，对吧、啊？因为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可能没有用电灯，我可以先把电灯省下来，然后我没有看电视，我什么东西先省下来，集中在煮水这件事情，用好了之后再 separate， 再分离它们。我觉得这是应该可以思考的吧，还是这就是太科技，大概2080年才会发生的事情。其实2080年离我们不远呢、欸。 啊，剩六， 六十年 啊，我们也是，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是可以活到那么久啦。依据现在的科技， 好难想象哦。 我其实我想想，2080年什么岁？我比较想象，我比2080年难想象是2030年。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觉得2030年我无法想象。 为什么是2030？ 因为比如说2080年，我可能大概想象这个世界是高科技的啊，然后可能癌症用药已经找出来了，或者是可能没有所谓的电视这种东西，或手机这件事情全部都没有，就是掌控在我们手里，就是很一切都是很科技的。可是2030年，你要怎么想象啊？ 啊，可是我2030年 我就觉得 未来真的超难预测，真的超级超级难预测。 我就觉得2030年就是会长得跟现在一样、啊。 哦，对，差不多的感觉。 就是可能手机的 才10年而已，想怎样？ 对啊，可能手机的那个什么。镜头越来越多而已， 哦，就十个吗？ 十个就是排满这样子，手机后面全部都是镜头，到底要拍多少东西？然后就我就很难想象2030年，大概在10年吧。希望那时候我已经是正式老师咯。 可以的， 嗯， 一定是。 好，然后你舞台，分享完了吗？视讯， 哦， 最后一个， 还有音响，还有今天跟昨天跟明天的，这个是它叫安全课程啦。 哦。听起来就很想睡觉的课 程，没错，对不起老师，你们也很厉害，但是我， 就是啊，可能并不是这么的有热忱在关于走到这个部分，所以也使得我们的仙度师痛定决心，觉得好像不需要走到舞台组这么艰困 的 部分。 真的，也不是说艰困，就是觉得跟我很不合 啊，就是八竿子打不着。 我们。大概有，我们班有30个人，就是我们舞台技术班，然后有一些人是 才30个人，我有50个哎， 没有，因为我们都很重视做，所以都会花一点时间，对，然后那些人就是有一些现在有工作，然后主要就是想要换工作，然后来的，然后有一些就是跟我们要是学生，然后觉得有兴趣，所以才去进修这样子。 大部分都是学生吗？ 我觉得大概一半一半哎。就是，而且他说他录取的时候就有调比例，就是说有经验跟没经验的，跟在学跟非在学，他说他要调一定的比例。然后我跟谁录取比，然后我们不是30个人，他说报名的好像有100多个，所以就是哇，居然 这样算高哎，不是这样算低哎，100个30个， 大概1/3。 对啊，还是有猜过哎，那所以你们要写一些就是自传什么之类的吗？ 我们要写你为什么想要参加？ 真的假的？ 对啊，对啊。哇！那我就觉得就是对我十分有利，因为我觉得个人是就是文学院的，所以十分擅长文字游戏， 发挥文学院的天赋。 对， 就是很多时候我的学生们就会说：“哦，老师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或者老师，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说：“哦，这就是我学院的天赋，我也没很难跟你说，就是。”擅长的东西就是会擅长，就像我们电学看不懂直接睡死的概念，可能有些人上班就是适合电学，上班就 是 适合。 我真的是觉得人各有所长。 没错，就是建安妻子的感觉。 建安妻子，哎， 那你就是我们在讲舞台这件事情，所以你后来就觉得不会走了。 对， 那你要想走 其他，因为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有在征求所谓的点工。 点工是什么意思？ 点工其实我没有认真的理解，但大概就是临时 是大同点工吗？ 不是，是点工，工人的工。 那点呢？ 点 dot 那个点。 对，点的点。然后就是类似舞台的 crew， 然后他们就是兼职人员。然后我们班加我们有另外一个叫舞台管理班，就是想要当舞监之类的人。对，总共这样就有11个人。 那我觉得我想去舞台管理班。 真的，他们就总共11个人去面试。就是比例蛮高啊，大概是 几个人上啊？ 1/4，我不知道啊，他们好像还没有公布，好像说这个礼拜会公布。 还没公布吗？所以你有报名吗？ 没有，我就跟你说我没兴趣。而且他本来还有实习，然后我本来有报名，可是你知道他实习大概是上课上了第3天、第4天的时候才跟我们说有这个东西，然后我本来报，然后结果在上了1天课之后就觉得 no 不要。 为什么？ 所以我就说不好意思，我有其他规划，所以我就没有继续报名。 啊， 对啊。 可是对啊，是你有其他规划没错啦，因为就是那个叫什么？你之后不是就要去韩国了？ 对啊，可是 时间会搭不上吧？ 我觉得主没有时间搭得上，因为他只有实习1个礼拜而已。但主要是我真的不想要再多花时间在那个上面。你知道我真的是 上了之后就觉得我真的要把至少我把时间花在我不讨厌的事情上面、嗯、对啊对啊就是这样。 那你接下来去韩国呢？哦、oh, ，by the way， 仙度斯就是在那个什么之后28号就要飞往韩国了，就只剩下布希一个人，就是孤零零的守在台南这个地方，就是在台南第一学府认真、欸、就授课，朝着就所谓的教师之路迈进。对，那你就是台不是去台南，去韩国的时候，你有想进行什么样的发展吗？关于舞台方面？ 我真的就是有认真想，就是。我有爱舞台剧吗？好像没有。 哎、哦，我发现我好像也是。 我就你知道，我是真的是上了大学之后才接触舞台剧、嗯，就是上了老师的课， 是， 就是我们系上的课。 你们系上是我们系上。 我们系上，我们系上、 哦，然后呢？ 就是以前。哔、嗯、哔。对的，对的。 Okay. 然后就觉得哎、欸，想要接触剧，因为觉得上课真的蛮有趣的、 嗯， 就有一种又重新打开的感觉。 嗯。 因为之前。国中、高中就是把你这个人关起来，真的是把你关起来。然后上大学就把你踢下去之后，然后叫我把你拉开。然后上戏剧课是让我觉得说比较开心。 嗯 嗯，因为我们 而且你后来狂修很多戏剧的课。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就觉得蛮喜欢的。 嗯， 上课后来发现好像真的只有喜欢上课而已，因为你知道上课， 我也觉得是喜欢上课这件事情。 上戏剧课，因为你知道上戏剧课，你就必须要去看戏，然后写心得给老师。 对。 然后去看戏的时候，就发现我真的没办法爱，因为我真的看了很多戏， 嗯， 真的砸蛮多钱在这个学习上面的、嗯。 对。 可是我看各，因为我都看各种种类，因为我还不知道我喜欢哪种种类、 嗯， 看各种种类的时候发现说，好像没有特别的爱。 嗯。 对对，然后我也去参加社团啊，不是 我知道对 演出什么鬼、 那个嗯， 只有我也觉得好像没有特别的爱， 嗯， 对，所以才觉得是戏剧好，至少舞台剧我接触了那么久，虽然没有说很厉害，但是我觉得还是可能没有爱， 哦， 对对对， 所以那你现在去韩国怎么办？ 你知道我看我那个课表，然后我就想说 哦，对了，你选什么课？ 我现在只选两门，因为他能选的不多。 嗯， 他只有开放一些英文授课，而且只有部分名额，也不是全部名额。 嗯， 我现在选的是一个是在讲，他是那个他那个系，我觉得蛮神奇的，是什么英文与文化系。 哦哦， 对， 就是它是就是像是台湾的英文系，可是特别强调文化的部分嘛。 嗯，然后我修的课是，电影与文化。 电影文化，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 我知道的课，对不对？ 不是哪 方面？啊哦，我觉得有一点哦。 对。 哎，我有跟你讲说，我那时候在念我的那个研究所课的时候，念到他的论文嘛，是在美国人身上念到他的论文。 哦，你有说引用他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嗯。 所以那 我觉得我可能会有兴趣。 老师有给 syllabus 吗？ 有，可是就不是就很大概的啦，就是说要，我有点忘记了。然后另外一堂课我就选稍凉，因为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 电影文学， 对对对的那个课是三学分。 你可以再告诉我说电影有什么电影吗？ 哦、 好，我们那时候就是如果那个仙度斯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打那个玉阳电话，然后请他们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那个当地学到的，在韩国学到电影跟在台湾看的电影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嗯、 但他们都还是英语文化系，这个 人 哦会出现蛮多是英美的电影。 哎，你知道我有想说要去修那个，因为他们其实有很多在讲韩国电影课，可是我就觉得我韩国电影都不熟了，而且我 觉得韩国电影都很沉重，你不觉得吗？ 对，都很黑暗。 对，就整个韩国社会啊，就是很，比如说像那个什么计程车的那个， 对、啊， 然后跟最近那个《寄生上流》， 对啊， 就是很黑暗啊。 就是哦，好，这个先不要说，先说我看他们，就是我申请是。戏剧与电影系， 嗯， 然后 哇哦，我们掌声，呜，戏剧与电影系。 可是你知道我看那些课表，你知道我现在真的快去了，然后我就超级担心，超级紧张，我就想说，我看那些课，就想说我当初到底哪来的信心，可以在我的读书计划写说我要修哪些课？我现在觉得我根本就没办法啊。然后所以我就打算，我这学期就不。 不修。 那么多课吗？ 不修那个科学课 啊， 不然就顶多 是 顶多一门。我就想说下学期再来。因为他其实还是主要韩文授课，我那时候就想说还 OK 啦， 你还是要撑一下你的韩文的那个奠定上自己的斤两。 对对对，就应该还可以吧，虽然就都听不懂，但是应该还可以吧。 就是我们靠自学，毕竟我们也是身为顶大的学生。 可是我真的觉得不行，所以就可能顶多修一门，然后其他就修英文修课的课程跟韩文韩文课。 所以你修了一个什么电影的课，还有修另外的是什么？ 哦，我什么另外课是就比较凉，然后它是通识课， 通识课， 而且是 通识课还 修 的不够多啊， 限20人的，他说是泡咖啡的课 啊，可是你喝咖啡吗？ 就一点还可以啊， 你喝咖啡， 而且 我记得你不是 那个 没有在喝咖啡的人， 没有在喝咖啡，可是他就是他只有一学分，所以他一个礼拜只有一堂课而已。 这时候我想问你点播一首大长今的歌曲，你就是在那边当美那个大长今 诶。我去了，我跟你说啊，那个宿舍有厨房，公共厨房， 嗯， 所以有打算要煮菜。 哦，煮菜， 欸， 相信之前我们的那个课程都是有学过的哦。 有地。 那个什么？ 什么？ 我想出去了。我刚问你一个问题。 上课修什么课？ 不是咖啡，你怎么咖啡的那个课程？ 就是想说 学个专业吗？ 也不就是玩的。 哦，我想说，可是你感觉一直喝咖啡，你不觉得吗？20个人而已。 还好啊，你一堂课只能做什么事情？ 好，欸，就从烧开水开始。 对啊。 可是这样就会学很多咖啡的那个啊，而且他们可能都是来自外来语，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因为你英文本身就很好。 哎，欸，可是那一堂课好像是就韩文。就是不是英文授课？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咖啡，就是什么 coffee，对 ，Americano， 对，然后就那个烧杯可能也有自己的那个韩文，这样韩文都 是 来自于美语，这样子， 他们都翻英文。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先不是可以不用担心，我比较担心你喝完咖啡要怎么睡，因为你本身就是不喝咖啡的人啊，这样子会 OK 吗？ 我很好睡。 哦，就是这样喝，就是大家在假装喝的时候就这样呼，然后在旁边吐这样吐掉，然后说 What's wrong with you？ 然后就说啊 ，Nothing。 对对对，然后用韩文啊， 啊，괜찮아，괜찮아， 哎，괜찮습니다，네，大概就这样呼隆过去， 呼隆呼隆呼隆， 没错。所以你就只学这两门课 之后的我们，哦，因为他我就说他开放不多，其实我本来还要想选另外一门。可是他被选走了，你知道？刚刚我跟你说，我就是为了找寻我的选课系统的账号，就是经历了波折。 嗯，什么波折？ 因为我的选课系统账号，他说是 your name， 然后我就打我的 name， 殊不知就找不到，然后我就想说，我到底要用什么格式？ 嗯， 就打。就3个字嘛，然后想说，哎，是要跟护照一样，什么全部都大写，然后中间还要一横，然后还要 撇 什么之类的。 嗯， 反正就是各式各样，那10几个吧。就早上试了几个，就是我想说时间到， 该不会就真的是 your name 吧？就是你要写 your name？ 不是， 哦，不是哦， 不 是，不 是。然后我甚至还就想说，该不会是中文吧？ 啊，应该不可能哦。好， 不是， 然后呢？然后呢？ 反正我早上试了几次，我就是放弃了，因为我忘记我跑去做什么事。然后晚上想说，干不行，我这如果这样的话，选不到课 就没课了。 对啊，我会很想死。然后就是我后来又试了，其实他就是排列组合，你知道再多试几次一定 会试 到 就到你了。 可是我早上不知道什么，就是泛滥，就不想要选。 所以就是比如说像仙度斯，你就试了仙度斯，然后 大写的什么仙度全部大写，然后再大开头大写， 然后仙豆点度斯， 然后再全部小写，反正你就到最后试。 所以你没有试到度斯仙吗？ 有啊有啊有啊，有交换啊。 最后结果是？ 我有忘记。 反正你后来就担进去了。 对对对。 然后就选课，然后就发现你想要选的课被抢走了。而那堂课的名称是什么呢？ 那堂课我觉得，你知道我们学校那个建筑系那个老师吗？ 我知道。 我觉得跟那个类型有点像， 嗯， 就是一样都是大班，然后老师都在讲有关于音乐的东西， 嗯， 然后就看起来蛮有趣， 就像艺术叩门的感觉， 嗯，对对对，然后大家，哎，然后你知道我前一天就是我在看我要选什么课的时候， 嗯， 然后就问我韩国的朋友， 嗯， 然后他说有一个 APP 是几乎全南韩的大学生 的，真的假 的？然后他说他上面就会推荐，像我们学校不是会有什么动词动词？ 对对对对， 他就有 全大学 都 动词动词。 你只要有那个学校，你是 申请说你是那个学校的话，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学校的所有的课、 哦、真的假的， 就是有人分享的， 所以南海的民众也是非常的积极在这个方面。 对，然后就觉得哇，这个 APP 真的超好用， 太神了。 对，真的超好用。还有他们学校的什么告示板，就是类似 PPT 概念 PTT PBS 的感觉。 对，然后就觉得很棒、嗯、然后有韩网页 吗？啊，你有下 载了吗？就是我是看网页版的、嗯、对对对，很棒。可是你知道我也有点小缺点，有点大缺点，就是因为我还没有拿到那个学生证，他学生证认证才可以看到全文 啊。 对，所以我其实 说 可是就是至少你还可以看到他几颗星，就搭配、哦、 大概猜一下，大概猜一下， 对对对，就五颗星。哦，好好，这可以选，可以选。 会不会韩国人的同学就是这样子，他们故意在那边先放五颗星、啊、然后底下用韩文说这个都是骗交换生的、其实这个人超硬。 可是没有啊，他其实可以看到那留言长度有多长，我都觉得哎、还蛮用心的打的，所以有可能是黑特文， 有可能是黑特文，就是前面说我给五颗星，就是让那些白目同学只看新的去选，就是不阅读的下场就是这样子、 okay. 假新闻。 好， 好，那我们之后再请那个监督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他到底修不修得到两课呢？ Okay. 所以你后来那两课也就是没选到了。 对，然后你知道，看我这超烂的，我要黑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全世界的国际事务处 啊、，Fair Decision 什么、啊？国际处英文什么 ？OIA Overseas 什么歌、什么歌的？ 嗯， 反正他，你知道我吗？例如说我27号要选课，他26号才写信要跟我说，明天要选课、哦， 太烂了吧？可是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国家的学生都对国际生没有很友善。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在就是行政办公室工作过，我有发现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算是， 我觉得台湾人是相对友善的、哦嗯， 可是我觉得算比较好一点，是我们是零顺位选课，就是我们是在所有学生都还没有选课的状态下选。虽然我们只有 几些课门可以选， 对对，而且还有限定名额、 嗯， 但是我觉得算还可以、啊 嗯。 虽然他前一天才告诉我，然后觉得不爽。 那还是选到 了。我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滑个手机看有没有信，然后一看到我就坐在床上把那封信看完，然后才下床说，今天才跟我讲、 如果明天有事的话，那就汪汪了。天哪！国际处。跟整个全世界的那个国际处的办 事 人员说一下，如果教务处马上汇文给你说什么时候要选课，请你马上 right now immediately 立刻就传讯息给需要报名的学生，好不好？你就直接传出去，不需要再用密件副本了。我看到其他人可以， 你也不需要再就是截里面的字，然后跟我说里面有什么，没关系，我自己打开看就可以了。 对，而且你甚至可以在那种传单上面就告诉大家说我们什么时候选课，请大家自己注意这个消息，我们也是 OK 的。 对， 因为我们敢去你们学校，就是敢认真查你们学校的东西，不要在那边给我拖拖拉拉的找船嘛。 真的 啊，还是你以后就去国际事务处工作、你改变这个体制，就从你做起，先露丝改变体制。成为改变体制的人，不要害怕，你有就是顶大光环，你甚至还有就是国外交换的经验，我觉得是不用再怕的啊。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哦，你觉得呢？还是先算了。 我再想想。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我觉得你不用害羞好 了。 怎么变成那个、中文了？ 然后我还会去修韩文课。我要跟你说，那封信里面还有写说我们会有韩文课，但是韩文课的时间还没有出来。 妈， 又来。 对呀、 真的是 什么意思啊？ 反正他就说韩文课是。 那这样怎么办？ 就真等啊。 什么意思？ 而且你知道我们 先你不是八月底就要去韩国了吗？那这样子。那 你知道他上面甚至写说九月的时候会跟大家，九月二号就要开学了耶。 对啊对啊，那你 九月才要告诉我吗？ 而且你们本来不是就是要去学韩文吗？那你九月课才告诉大家韩国的那个部分的话，那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在想什么 耶。好啦，你就是硬着头皮去上吧，也只能这样子喽。 对啊，也只能这样。 不然你能期待他们国际事务处吗？还是你要查一下有没有相关资讯啊？ 你是说韩文课相关？我是有看前几上个学期啊前几个课表，但是他们 就是有在上面，他们已经在上面了，就是。 什么叫有在上面？ 我 不懂。 我是说那些韩文的课程， 嗯， 就已经在上面了，然后时间也都开不一样时间，我也是不知道什么。 哦、oh, ，好吧，真的只能期待国际生。 对。 但是我们可以写信，我们主动出击的。 可以啊。 但是他们也就是杳无音讯。 你知道，其实我已经有问过他们什么时候选课，然后，例如说，我刚刚不是说，例如说是 27号 选课，然后他其实本来是跟我说25、26，然后结果我就是上一个礼拜还没有收到信，然后就想说，嗯， 会不会错过？ 没有没有，我想说，嗯，好吧，反正他如果就是延迟的话，反正他应该就是会跟我说， 嗯， 殊不知他是。还是在那个时间， 只 是往后一天而已。 嗯， 就还是在那个那段时间选课。 嗯， 我本来以为他会延期或什么之类的。 嗯，结果 没 有。好吧。 对。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既然我们去到他们国家里，也只能按照他们国家来。感觉他们国家就是很不喜欢外国人啊。 对啊。 我们得小心，就是 他们比较喜欢西方人啊。 好吧，谁可是谁不爱西方人？对啊。 也是。 好希望成为西方人， 嗯， 讲了一口流利的英文， 啊， 这样， 啊， 这样， 哎，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他们都不需要再学英文。 但是你知道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么 他们不能讲秘密。 哦。 就是有的时候在电梯里面，就是你，就是我之前就是在当月班助理的时候， 嗯， 然后我会去送公文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发现，就交换生会在电梯里面就是讲一些英文，那时候哇。 啊 他们其实不能讲秘密，因为他们不会其他种语言。 到底你多想要讲秘密？你可以在就是觉得 不是你懂我的意思吗？比如说你可能就是一个国家优越感，比如说我跟你一起去韩国，然后我们想说，哦，我前面那个同学体味怎么那么臭？他一定用整形，我们可以用中文说，或者是 台语说， 台语就说，哎，一块黑狼，一狼的鼻孔，那叫草，你跟他是瘦高的狼，安尼有整形。 瘦高。 有当初瘦 瘦 第一的面这样子，对。然后他们 就手不要出来，手不要 对手不要出来。然后，嗯，他们应该是听，他们绝对听不懂。 嗯， 可是美国人就是完全听得懂。说 ，Oh my God, he's so ugly, and I, what's super plastic? If me or someone think that, he did the plastic surgery, 这样子，全部人都听得懂。对，而且他们也不能有任何隐私啊。 嗯， 可是他们好的是他们学其他语言很快吧，我自己觉得。他们完全就不用担心自己的英文学不好啊， 就是他们不用学，我觉得他们就是优点，就是他们不用学语言，就直接往他们的专长走。 对， 我 们还要再跨一次那个语言。 对啊，你们如果要你走专长的话，你还要用那个英文来，就是走向更深的地方。 对，而且甚至我们的英文也不能落后他们太多， 对啊， 因为最后的整个国际的评审都是他们。 哎， 然后我说到这个，你知道那个教育学派有一个艾伯，有一个叫。艾伯的人，他有他们的那个在，反正他们有提过这件事情，就是那个语言霸权这件事情，就是凭什么就是要大英文主义这样子？ 嗯， 其实是可以每一个国家都用自己的语言，然后只是训练好翻译人才就好了。 哦，可是翻译人才就是 人用不起，而且要等第二手资讯。 专业的，对啊，专业的那些名词解释，对啊。又不是每个人都懂每个专业，然后知道这个名词就是 可以服役于这个单这个领域的用字。 他就是真的要很多翻译人才。 对， 那这样子又划得来吗？ 嗯， 我不知道啊。反正其实两个其实都是一条路，但是我们至少我们现在这条路上， 我们觉得走得很辛苦啊，看英文什么的。也不是说很难，就是觉得很烦啊，就是烧脑。命就是有时候论文光中文的论文都看不懂了，还要再看英文的论文，谁看得懂啊？我 的 天哪！ 那 我们又不是一些数学公式， 嗯， 有些数学公式他们可以瞎猜。 它就是万用的， 对，万用的 符 号都 是 那样子，什么西塔、什么口塞、什么微积分那些都一样。 对， 中文跟外文就是不一样啊，整篇全部都是字，我们光赏析的东西全部都是字。哦，我的天哪！ 大概就是只有逗号跟句号是一样，就是可以修一下。 逗号跟句号 也不一样啊。 我觉得有的时候还用不一样，欸。 哦，对啊。 那个格式，像英文就很常用句号，可是中文很少， 啊， 做大概3-4句才一个句号吧， 嗯， 或到5-6句，这真的是一个段落的结尾。 而且还会有什么分号什么鬼的？ 对，分号我们两边的用法也不一样，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好吧，我们还是提醒听众大朋友们，就是把英文学好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至少现在还是这样。 对啊，因为其实我本来以前小时候的时候还想着说，哇，中国崛起了，然后应该可以带领大家不用学英文这件事情。后来发现好像现在中国又被打趴了，整个你知道川普又开始要再多你知道课税吗？对于中国在9月1号。 9月1号啊。 再课税一波。 我不知道。 还要再课税，就是在更课税。 我只有抓到就是最近日本跟韩国的贸易战而已。 真的我没有抓到这个事情耶、欸 oh, 怎么了？ 反正就是因为就是起源于去年韩国就是搞那个日本的两家公司在那个他在殖民的时候，然后滥征用韩国的人民去当奴隶啊、或者是一些性奴隶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对两家公司要判赔什么一些钱什么之类，可是日本就觉得说，哎，我们之前签的某一个核定里面就已经说好，就是关于以前的东西啊，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赔好，就我们都已经说好，你为什么现在又跑出这件事情来、所以日本就对他不爽，然后就不给钱给你们，不拿钱给你们，所以就开始对他做一些经济制裁的动作，对，然后前几天是说要把他踢出什么日本的什么白皮书，还是白名单里面、然后他们白名单就是所谓，可能会， 白名单会怎么样？ 白名单就是如果有一些可能可以间接或直接做成军事武器或对军事有影响的进口物品会限制。然后白名单的话就是这些东西就不限制。 可是日本自己不能做武器啊。 对，我不太懂、 他们那个对， 但是就是类似的东西。然后韩国本来在白名单，所以就是他们有这好像500多种东西，如果进口的话就是不用再多做检查或者是管制之类、可是他们现在如果要剔除的话就是会造成他们一些进口的影响。对， 然后两个国家开始发生贸易战， 对，就是最近的行动这样子。 哇，好可怕哦。 对啊，然后你知道我要去韩国。 对啊。 然后最近北韩不是在那边试射，烦死。 不会，我觉得试射飞弹应该还好啦。 是哦。 他们没有这个勇气。 哎，可是我一个礼拜试射3次哎。 最近开始试射3次吗？ 对啊，就一个礼拜之内哦。 什么？ 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就是还不清楚他到底想干嘛。 好可怕。 对啊。 我觉得你不用担心啊，因为你还是不是在首尔。 对，我本来是这样 想。而且你出国就是中华民国会记录你出国，所以会有什么海外搭桥就让你回来这样子。但是不会是第一顺位，因为我们两个不是那个， 我们不是邦交国， 所以会先被中国抓走。 没关系，我可以先逃南部。 南部。 我说那个韩国男 哦，对，请记得就是再怎么样都不要上到中国的哦，就算他们派遣，就是他们可能会说啊，他们会用台湾人的声音。 你说那个车子吗？ 什么车子？ 我说游览车，之前不是那个 对之类的，对，你说日本那个对不对？ 游览车。 对，然后可能你就会回不来了，所以我们千万，你一定要听，你用台语，你一定用台语跟他们说。 听 不，你讲啥笑？对，你当讲台语无？我听不中国话。你敢会使用台语这样子，然后或者你问他说台湾是独立的吗？如果他回答说不是，台湾是中国的，不要上车，你就开始讲韩文，他就说啊、我是韩国人这样子。 反正就 对，就说我不是台湾人，我是韩国人。 不来，好恐怖、哦。 不会啊，就躲起来吧。 好了， 然后你再发那个， 不知道有哪个智障就说去了之后开始挖洞 啊， 挖洞，然后就是如果有事情的话，可以藏在里面。 还不是有天被挖起来，也不知道你，不是你进去之后上面怎么盖起来？ 不知道，就是找板子吧。 哈哈，你说抓帮这样子盖着， 错， 之后你还是被人家发现啦、 好冷， 好可怕！其实我觉得现在是好不安全，这个世界。 真的。 好吧，我们还是希望世界是和。我在吃饼干。你还是说世界是和平的，不要发生任何战争啊！ 真的。希望世界和平。 我刚才不在看那个银河的那本书吗？然后他就说什么外星人就说那个什么地球是 harmless。 为什么 为什么好？ 我不知道，我就说没有啊，我看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 harmless 啊，因为每个人都很可怕。 可能对外星人来说， 好吧、啊， 因为我们不用参与地球那个宇宙的战争。 毕竟可能现在地球人还没那么聪明，可以想那么多吧？啊、你看，连家里煮火锅都会跳电了。 对、啊。 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的话题 ，by the way， 真的很烦。哎、欸，对，我好想看你分享那个，说文化研究还是什么啊？红色书皮的那本书，你不是回花莲？ 那我们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叫做、不知道是什么、没有单元，我们就继续聊吧，我们就继续聊吧。反正就是来介绍这本书，叫做《You Can Do Anything》，人文学科的逆袭。他就在讲说，人文学科要有的创，就是我们。人文学科就是在整个世界的体系当中已经是不有名太久了。好，你可以先看。然后他就说，所有的大学其实跟台湾的大学一样。 给我拍几个。 一定要给拍啊！你看我这本也是啊，就这样子。他就说不止那，就是他是在说美国的大学就是不喜欢人文美国的大学，然后到以至于美国的商业已经就觉得。所谓的人文社会学科是一件很没有用的事情，没办法产生出立即的效益。这个，然后加上现在的 AI 不是很火红嘛，或者是所谓的科技产业的那个突然的萌芽，爆发，雨后春笋，然后人文学科就会感觉起来很弱势这样子，对，很无用。但是呢，这个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认为其实最近新兴科技很多人。都很多的职位，在可能往前的五年都往后的不是往前，就是过去的五年都没有这个职位， 跟、 这个五年来多出了很多可能以往三十年来都没有、没有的职位，那该怎么办呢？比如说他就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是很擅长念那个古典学，他们叫古典学，就是拉丁文的那个、拉丁文的那个的对拉丁语言的这个学门，他出来就是可能完全没有工作，因为这个世界上完全不需要拉丁文的那个，除非你去做 研究， 对。然后呢，如果你更不想走研究的话，你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因为他的细心跟他的耐心程度，然后他愿意自学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在一家的公司里面，反正就应征到了一家商务的公司，原因是因为他。其他就是读那种商经类别的人，他们不会注意小细节，比如说一大串文字的话，他懂得如何运用文字避开陷阱，或者是他找到注脚当中的陷阱。他那时候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为什么这家，什么我为什么会被这家公司录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面试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小细节，然后提供出一个新的观点，然后让就是赢过其他的那个其他商经科 的 同学，对，然后他，但是他里面也是有补充，就是说。他只是获得入场的那个门票而已，他其实也必须靠自己后来自学的能力。这个，所以他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开疆辟土，就是不要，就是我上次说的不要看扁自己，其实你都有可能的。然后第二个重点就是因为人文学科就是很懂得察言观色这件事情，就是相较于理工科系的人们，我们更能够感受到那个什么冲突正在发生，跟我们会懂得如何调节问题，或者是我们能够知道怎么能够使这个场合是缓和的，或者是能够快速的。搜罗就是精简你的问题，并给你一个回馈。这件事情是，人文学科所 训练出来的， 对，是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被训练出来的。他所提供，他就说他不想再说这个字叫做思辨能力，就是什么批判性思考。他觉得批判性思考已经用得太腐烂了，所以他里面有一个章节特别讲到批判性思考，他所举的例子这样子，好像有分五个，但我忘记是什么了，我还没做笔记。还有什么、啊？然后我就觉得哇，这几个章节都还蛮神奇的，就是他提供出了一个你不一样的观点，然后来看这个社会。然后我后来就自己回到我的职场，那时候还没去实习，我就想说，那些好像真的，因为念科技的是念科技的，念科技的那个黄同学们，就是先是跟人 say sorry， 就是他们好像真的不懂得察言观色，就是当主管已经开始有点不爽了，或者是。我发现主管不要这个东西，可是他还很坚持觉得他要。 可是他会不会伤好就，比较懂得坚持自己的理念，然后我们会容易接受，就是随波逐流。 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件事情，但是，对，然后另外一个提到另外一个观点是什么？哦，他就说那个。我们会看得懂人写东西，就是比如说他们做出一个东西， 真的，我觉得我们对文字真的很相较真的是敏感 许多，对，就是他们会， 别人真的是， 他们做出一个东西， 好了之后，他们写出一位很难的那个 menu， 嗯， 可是一般人看不懂， 嗯， 所以需要有人去认识他们，嗯，或者是把它改成农人化，所以他们现在 真的， 他们强调是以你现在知道的很多工作，可能人文学科都没办法加入，可是人文学科你不能限制住这些工作， 嗯， 你必须开创出一些你自己找到新的工作， 嗯， 用你的新的你之前学过的能力这样子， 嗯， 我觉得哦，而且他里面讲的很多观点，你都觉得哇，哦，跟台湾超像的啊，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好像真的可以用用看，但我还没看完， 嗯， 你知道我最近这一近实习就没有空看了，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还是你最近有空你要看吗？我先借你看，可是我又怕跟小兰那个啊呼兰河传一样啊。 我放了一整个学期。 嗯，欸，可是因为这本书还蛮难的，我自己觉得，就是你要看完的时候，你不能一直看下去，你可能要稍微停顿一下。哎， 嗯 欸，我有做笔记，我好像不小心折书，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有折到。 这是你的吗？ 我故意折的，对，我买的。然后探索的勇气，对对对对对。 把指定教材读完，至少复习三次学习指南，依照提示作答，了解分。 这个是讲的是，忘记了，反正哎，我看一下，反正他就是哦。在讲探索的勇气吧，我记得我那时候有折几个页面，是我那时候有，对，我就看了就觉得哇， 全面会诊， 好像不是全面会诊，是前关于前面这边，我们就想办法让这才是一个你当机会出现，哦，这边好像是强调大胆跟机会吧， 嗯，没有其他折， 嗯，我忘记我这边强调是什么了。 嗯， 我可能还要再看一下，嗯，然后还有讲哦，还有讲到说故事能力，还有特别讲到说故事能力， 有 就是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本书，叫做《四骑士主宰的未来》的 Four， 是在讲说，亚马逊、苹果、Facebook、脸书跟 Google 的那个噪音算法， 嗯， 就是在这个现代社会你不可不知道的生存与关键能力， 嗯。 这本书特别指定说，现在的商品都可以分为三个面向：大脑、肢体跟性。大脑是让你就是，哎，忘记是什么，性就是会。哦，大脑是一开始会吸引你要去买这个东西， 嗯， 然后那个肢体是强调方便性，让你方便的购买， 嗯， 然后性就代表意思就是你要有个生活品质， 嗯， 同样东西可以用，为什么你喜欢好看的？因为它有品质，它会让你觉得说哦，这个人身价跟别人不同， 嗯， 就是 Apple 就做到这一点， 哦， 它提供了一个好的故事， 嗯， 然后方便的系统， 嗯， 所谓的方便就是 Apple 自己营造 Apple 内部方便的， 嗯， 然后这个内部它为什么它那么巩固它这个内部原因就是因为性，就是比如说我在咖啡厅，我把那个 Apple 电脑打开， 欸， Mac 打开，就是跟比如说拿 Asus 拿 Acer 就是不一样啊，代表说我是一个懂得生活品质，然后的人， 有钱， 对对对对对对，某种程度它的象征资本就是这样子，然后像 Amazon 可能就强调是脑袋跟肢体的部分，他， 嗯， 就是说，嗯，我觉得 Amazon 的总经理非常聪明，他超聪明的，当大家都觉得，投资那个叫什么陆地上的那个。 运输 是非常 不明智的， 在那种无人机开始盛行的时候， 嗯， 可他就买下了整个美国的那个物权，陆地上的 陆权吗？ 跟天空不是陆权，就是送东西，就会让你送东西非常快， 哦， 就是比如说空中然后转陆上就是很快， 嗯， 然后跟他一直是尝试做，就是那个亚马逊为什么会红，就是因为他会推荐商品， 嗯， 就是你买看这些东西，演算法告诉哎，你可能需要这个，比如说， 嗯， 他说里面好像举一些例子，关于什么你买了。这些东西，他觉得说，哎，你是不是还要再买卫生纸？ 嗯， 然后你就突然发现说，对，我就需要买卫生纸， 嗯， 已经强到这件事情。然后现在在 Amazon 在推的事情是物联网，就是它会监测到你的身体需要什么东西， 嗯， 而你的冰箱自己就会帮你订购，然后送到你家的冰箱这样子。他们试图要做这件事情，然后 Facebook 就比较烂了。Facebook 跟 Google 最近也有点走下坡的感觉。 对，最近的那个很恐怖的那个被罚钱的，对对，各自， 嗯， 他里面就讲这件事情，就在讲到那个英国剑桥的那个影响美国川普选举的事情。他说， 哦， Facebook 这四个里面当中，到底哪一个可以成为照，就是照那个 照亮照啊， 不是那个 照门的照， 一照的照， 哦， 一照美金的公司这样子。 嗯， 然后 FB 赢过。其他地方在于它的 TA 很明确，比如说它的受众很明确，就是， 嗯， 比如说我这个厂商我要打这个广告，我就是要年轻的人， 嗯， 那我就给我年轻人的账户吧，就这样子， 嗯。 可是不像是 Google， 比如说它 Google 可能放在第一页或第二页， 嗯， 然后只是让你投一个显卡， 嗯， 可是有可能我不需要这个资讯啊， 嗯。 然后 Google 好像是要做的是强大的搜寻能力吧， 嗯， 对，它里面就分析这四个，但是里面都有一个讲到一个共同原则，就是这四个人都会讲故事。 他卖给观众，卖给他的观 众。有，我觉得现在你不管做什么都要讲 一个故事，他里面就强调说故事很重要，就是先有故事，然后再强调人的方便性，最后再提升出你生活品质。 虽然你的本内容也很，我说你的实体你要买 也是很 重 要， 但是你一定要用故事包装。 对，所以你看我看了这两本书不谋而合的，都讲到故事的重要性，而故事就是我们啊，我们创作故事，我们读故事，我们找寻文化的经验，就这件事情就是流淌在我们大学四年，可能我们好像看起来都没学到什么东西，可是是你知道是内部的力量，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 说熏陶， 看我都要哭了。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推荐两本书，一个叫做天下财经出版的《四骑士：主宰的未来》，如果你对行销的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下这本书。另外一本是文学院的学生加油了，不要再害怕了，是由时报出版的《人文学科的逆袭》。如果需要的话，我这两本就是会就是应该会拍照吧，好，不会不会不会，不要再开那个乐透这样子。我觉得之后还是有很多书可以跟大家做介绍，哎。比如说像这个， 什么？ 这本书你知道又是那个， 这本书 就是你知道强调我，它叫做《我是一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耶鲁人类学家的曼哈顿上东区卧底观察。 哦， 反正他就是一个人类学家，因为我那时候在看人类学的书，这个是论文，这个是论文，我在看人类学的书，然后呢，他就提到的是一个这个叫温斯戴的那个温斯戴马丁博士，他是一个人类学家，他做了很多人类学相关的研究，但他有一天有了孩子。然后他就觉得他要搬到，他很想知道那个纽约上东曼哈顿上东区的人到底在做什么，那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地方，然后他们那边生活到底跟人家不一样，他就用那个人类学家身份就开始去探访，比如说他一开始做的事情啊，然后有什么向导啊，或者是那种他分析的这个用人类学的方式，就什么星星，然后来评论这个人是不是，哎，原始社会其实有这个状况发生，然后最有趣的事情他有写是札记，这个在我们做执行研究的时候一定要写的是行尸杂技，就是他会随时有一个栏位，就是告诉你说，哎，其实我的生命已经被改变了。 哦， 就是我好像已经。 你说什么杂技？ 行尸杂技，那个叫 memo， 就是他会突然会给你一个，他会说，比如说我一开始的角色可能是那个 outline， 那个局外者，就是我没办法跟他们融入，然后我就是一个很客观的方式在看他们，就是像摄影机这样的。可是有一天有一个向导引领我进入他们的场域，或者是我突然不自觉的被改变了，或者我发现就突然一个 Eureka 就我怎么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这时候就很适合写在行尸杂技里面，就会发现就可以思考说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发生，我觉得这是执行研究迷人的部分，莫名其妙就推荐了三本书给大家的呢。然后这本书超好笑的哦，他们幼儿园可是要面试哦，他们的幼儿园要面试， 真的？你说小孩要面试， 小孩要面试，父母也要面试哦，幼儿园幼稚园。 我好像听过，是日本吗还是哪里？还是北欧， 我不知道， 反正好像也有要面试。 对，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就是面试父母啊，然后他们甚至连那个什么进大学要面，不是进大学，进大楼就是公寓，他们就是他们一开始在找家，在找一个家啊，找家这件事情又可以，他好像花一两个章节在讲找家这件事情，就是有那个什么穿着非常多名牌的那个房仲业者，然后再帮人卖家这件事情，而且房仲业者。他们的服装品味越高级，花的钱越多在他们的服装身上，他所卖的房子就会 越高级。 对，因为他象征说，就是有什么高级的人才能卖这个房子，所以很多房中业者不愿意卖给这个博士，因为他就说，卖给一个公务人员，不是卖给公务人员，卖给教授好像。 可是教授买得起，那也是赚蛮多。 没有，好像是因为他的老公。 哦。 没有，他里面好像有讲到房贷的事情。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的管理大楼。还要开一个管委会，然后去面试这两个要买房子的人。后来好像没有买到，忘记了。对，所以今天分享的三本书给各位听众朋友是那个《我是一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耶鲁人类学家的《我曼哈顿上东区卧底观察》，是由时报出版的。我还蛮爱看时报出版的书。第二本是 《人文学科的逆袭》，没了。 对，人文学科的逆袭就这样子，然后也是时报出版的哦。然后第三本是我们的《The Four 四骑士：主宰的未来》，你不可不知道生存策略与关键能力。首先第一本书就是推荐给你，就是觉得好像不想再阅读纯文学，可以阅读一些比较轻松的小品文，不是很小品文，就是还蛮好看，它很像是微小说，但它不是小说，它就是一个好看的论文这样子，很好看，真的很好看，相信我。而且它翻译不会有外国腔。 很好， 我那个看宇宙那本书翻译完全外国腔，我看得很吃力。然后第二本就是人文学科逆袭，是 for 文学院或社会科学院同学可以站起来。然后四骑士就是分享一些比如说气管啊，或者是商经，或者是财 京吗？甚至 是商科 商科的管学院的，不是对管学院 商管学院 商管学院的同学，可以介绍这三本书。耶、yeah!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不 思 长 进。我们今天带来这个节目，首先我们先聊到的那个仙杜斯，就是即将在8月18号前往韩国，然后他分享了我们他在韩国 选 课啊，或者是国际事务处的一些小叮咛。然后我们也期待他在那个韩国能够找到他新的那个职涯方向啦，就是他已经确定自己好像是不太喜欢那个叫什么 舞台剧， 但是我们说不定他在韩国有新的洞天这样子，说不定喽。然后刚才那个不惜分享的那个三本书， 最近看的， 对。然后如果之后在实习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因为我11月就要进试教了。其实我好像开学后3周好像就要教书了。 哎，那为什么我11月才进试教？ 11月是大试教，就是 会 给 人家开。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一开始好像老师好像有意要给我带试教，但是我有点害怕。大概是这本书。好，那如果我们以后有任何的消息，然后再跟听众朋友们做分享喽。我是主持人不惜， 我是主持人仙杜斯， 我们下周见，拜 拜。 好的，节目的最后就很不舍得要跟各位黄同学 say goodbye 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下一次的那个节目会什么时候出现。那我们呢，就请我们即将远赴韩国深造的仙杜斯，今天要带来什么歌曲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呢？ 这首歌呢叫做 Poon， 是韩国男子团体 Seventeen 的歌。他这首歌的歌名用中文来说的话就是拥抱这两个字，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给那些工作了一整天啊，或者上课上了一整天很累的黄同学们来听。这首 Poon 送给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